肉的话，因为在韩国有很多的这个度假村啊， 对， 它会提供这种烤肉 服务， 对，烤肉 party 什么的， 是 这样的。但是这种烤肉完完全全就是原始性的，完全是原生态的， 嗯， 应该是很有意思的， 嗯， 对吧？ 没错。 而且呢，刚也提到是到晚上九点，对吧？ 嗯，对。 为什么到这样的一个时间呢？是因为晚上也会有一些活动。 对对，因为很多人来这里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过来嘛，然后还有这个露营的一些活动的话，会在这里住一宿。然后到晚上呢，就是可能就是大家要住在这个帐篷里嘛，可能会有一点不方便，但是还可以去间接体验一下旧石器时代人的一个生活方式嘛，还是比较有意义的。那同时呢，在外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演出晚上，然后还有专门为小朋友们提供的这个小朋友专门的游乐设施，还有一些散步的路径，还是也是非常好的。 对，所以不光是来看这个史前博物馆，去了解这个以前的一些文物啊、古迹啊之类的，还可以更，我觉得更有吸引力的就是来去做这些体验的一些项目， 是， 对吧？啊，你想啊，你带着孩子一起去做一把这个手斧，去做一个什么生活的工具，你可以去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对吧？也可以让他知道生活其实没有他想象当中的意义的。 没错， 丽华对这种古迹、远古时代的一些文化感兴趣。 我还好吧，但是因为不是很明白，所以还是需要有很多的解说啊，或者是对解释才可以看懂。 看来你得来到这儿。 对，我得去学习一下， 补补课，学习一下。 没错， 对吧？那远古时代的一些生活呢，我们就像这个开场的时候说的一样，可能如果有一天有这个时间旅行了啊，时光机发明出来了，我们才有机会去看。 对， 但是目前来看呢，我们只能通过这些博物馆去观赏 一下。 当时的生活呢，完全就是另外的一种面貌了，跟我们现在这种我们现在的人生活完全是不同的。也可以作为您暂时逃离繁忙的都市生活的一个契机，对吧？ 是， 你可以去过上你如果胆子大的话，可以在这里把完全把手机都关掉， 对， 不带任何的现代通讯工具，带一本纸质书， 没错， 对吧？在这里来个两天一夜的 体验， 这个对体验露营都是很不错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到这里。 没错， 好的，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畿道连川郡全古史前博物馆的介绍呢，就是这些内容了，希望大家能够来到这里亲自的观赏一下。下一期呢，我们会带您去往非常有名的京畿道坡州林金阁景区，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好的，那到这里呢，我们这期节目就是这些了啊，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吧。 下期见， 拜拜， 拜拜。사랑의결말은이별그와동시에눈물을흘려없음에서단비도내리고또뻔한이별의공식을정립하고 Let's go! Yeah! Love is in company The story of love vacation Hey! 이별장면에서한한상비가오지열대우림기후속에살고있나긴밤외로움과가을또추억은왜내일부터날리고와정정하게포옹하고나서훌륭풍기며 go home 같은듯달라표정은가대매한슬픈지수겠다달림도모르는이별의낮게되려후련할지도모르니좋다TV 켜고웃진않을까그생각을잠시도하지않고장면언제가그런사랑이뚝딱만들어지지는않아잘가요안녕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我们知道啊，很多人都想参加北京的马拉松跑，如果跑不了全程的，来一个半程或者迷你马拉松也不错。但是啊，有一个问题，现在马拉松跑实在是太火爆了，很多人报不上名。那么长跑在中国有多火呢？了解具体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中国马拉松比赛可以说是一片繁荣的景象。那么现在呢，在政府新的指导方针的鼓舞下，它今后的重点是为跑步者提供更好的一个比赛的体验。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段。首先我们讲到的是呢，中国的马拉松这个比赛呢，可以说是一片繁荣的景象。我们看看 China's Marathon Boom，这里面提到的是 marathon 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马拉松 M-A-R-A-T-H-O-N marathon， 那么后面呢是一个繁荣这个词，是 boom B-O-O-M 马拉松哈，一片繁荣的景象。后面 shows no signs of abating， no signs of abating， abate A-B-A-T-I-N-G 表示说呢冷却，或者说呢它的程度呢降低，但是呢 shows no signs of abating， 没有显出任何一丝一毫的这么一个降温的那么感觉，表示说呢现在的马拉松的一个状态呢非常非常的一个火爆哈。他用了一个否定的一个句子来表示说没有任何的降温的这么一个状态。 But spurred by new government guideline，受到了激励或者说刺激啊，用这个 spur S-P-U-R 这个词啊，原来是指的这个骑马人不停用鞭子呢去抽这个马， spur 这个词让这个马呢能够跑得更快一些，所以这个词 spur 表示说激励鼓励刺激的意思。这里面呢提到了是 spur by new government's guideline，由于政府的新的一个指导方针的鼓励下刺激下啊， The industry focus， 那么整个行业的重点啊 is now on， 我们学过这个是 focus， 后面如果说跟介词的话呢，跟介词 on， focus on 后面 providing， 给这些跑步者呢更好的一个跑步的体验哈， providing runner with something， 今天出现了第二个词组呢，是 provide somebody with something，给某人提供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Providing runner with improved 表示提升的一个 race day experience， race 比赛哈，比赛当日的一个感受哈。我们知道呢前几届的马拉松比赛呢可能说出现一些小小的问题，比如说厕所很难找到哈，让这些参赛者呢非常不方便。那么现在呢这个问题呢就不存在了哈，那么整个的这个比赛的体验呢越来越舒服，让这个跑步者呢感觉到这个跑步呢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一段经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经常锻炼的一些跑友哈，他们的一些感受。那么即使呢在春天的严寒当中，北京的跑步爱好者们也会在周末的时候呢聚集在奥森公园一起跑步哈，这奥森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哈，那是很多跑友特别喜欢去的地方，因为环境特别的优美，空气特别的清新，同时啊也是这些跑友们呢每周哈相聚的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地点。 Even with a spring chill 哈，春天还略微呢有一些寒冷哈，用这个词 chill C-H-I-L-L 哈，春天的寒冷， Beijing's dedicatedArmy of runner。 好，那么这里面有两个词啊， Peter 老师想给大家讲一下，一个呢是 dedicated D-E-D-I-C-A-T-E-D， dedicated， 表示说非常非常投入的哈，非常敬业的这些人哈 ，dedicate， 基本上呢不能说每天都跑哈，至少说每周啊要跑几次的这些人，表示一个人在某方面特别的敬业哈，特别的专注的话呢，我们往往会用这个英文单词 dedicate 来表示。在这里面，这个 dedicated 是一个形容词，表示专注的一些人。当然这个词啊也可以用作动词哈，但是呢形式呢会变化，它是 dedicate to something 哈，对什么什么东西呢非常的投入。好，后面跟的是 dedicate army， 这里面这个 army A-R-M-Y 呢不要翻译成部队了，而是说一群人了哈，因为这里面呢它不是指我们说这个部队的意思了。那么一群人后面什么样的一群人呢，加一个 runners 跑步的这一波人， pack the track and the trails ofOlympic Forest Park on weekend， 他们聚集在什么什么地方，用这个 pack P-A-C-K 这个词啊，原来呢是一个动作哈，表示说把一个东西放到一个什么什么里面哈，比如说我们在旅行之前需要 pack， 把我们的东西呢，比如说出门带的东西呢给它塞好了装好了，用这个词 pack。 如果说到了这个目的地之后呢，我们会这个 unpackUN 后面加个 pack， 表示呢把自己的东西呢拿出来。而这里面呢这个 pack 表示说人的一个聚集，在酒吧里面啊，在一些体育馆里面啊，人特别的多，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词 it's packed 啊，往往用这 P-A-C-K 来表示人特别的多。当然呢我们说呢在这个奥森公园的周末呢跑友们特别特别的多，那么也可以用这个动词 pack the track and the trail， 这里面这个 track 是指那个跑步的这个跑道哈。of Olympic Forest Park on weekend。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去了解一位跑友哈，他的一个感受哈，这是我周末的一部分哈。一位跑者哈，他的名字呢叫郝亮哈，他说道，在那里呢有一条环湖的十公里的一个塑胶跑道， it's beenPart of my weekend routine， 周末的一个安排的一部分。这个 routine R-O-U-T-I-N-E 表示说周而复始的意思，那么每周末呢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哈，就是说跑步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叫 weekend routine。 那么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这个词来问说你每天的一个 routine 干嘛哈，是什么样子呢，比如我早上起来洗洗脸刷刷牙，然后呢吃饭上班，中午呢休息，下午工作晚上回家，这是每天的一个 routine。 但是对于跑友来讲呢，他每周末哈去奥森公园去跑步是他的每周的一个 routine 哈，是不能缺少的一件事情。 said 郝亮 a regular runner at the park， 经常去的一个人叫 regular R-E-G-U-L-A-R， 它可以指呢我们说这个跑友哈，那么也可以指呢一个人经常去比如说酒吧哈，是一个酒吧的一个 regular， 经常去一个超市买什么东西啊，这个顾客也可以用这个 regular 这个词哈。所以说这个 regular 既可以呢用作形容词，表示一个 regular customer 或 regular runner， 同时这个 regular 也可以作为名词来表示一个经常去某个地方的一个人哈。 He is regular here 哈，也可以的。 Where a 10 kilometer plastic runway encircles a lake， 在这个奥森公园呢中间有个湖，它的周边呢有十公里的一个塑胶跑道，是很多跑友特别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哈。这里面用的是 10 kilometer plastic runway，当然了这里面不要翻成塑料的，而是塑胶的一个什么 runway， in circle 表示呢环绕的一个 lake， E-N-C-I-R-C-L-E in circle 环绕的这个湖。他说到，如果我错过了周六和我的队友们一起跑步的话呢，我会觉得我整个周末呢就不完整了啊。对于他来讲呢，周末的这个跑步呢是他整个一周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If I missed the running exercise with my fellow club mates on Saturday， 错过用那个 miss， 后面有一个 with my fellow club mate， 他们呢成了一个跑步俱乐部哈，所以呢他用的这个词叫 club mate 啊，一个俱乐部的那些伙伴们哈。 mate M-A-T-E 表示一些伴侣伙伴。 On Saturday I would feel like I missed the whole weekend， 我感觉到呢，整个这个周末呀失去掉了哈，可以翻译成呢不完整了，有一些遗憾的意思。 I missed the whole weekend。 所以说呢，对于经常跑步的人来讲呢，定时一定要跑步，如果不跑的话呢，会感觉到心情非常的郁闷哈，所以说是会上瘾的。好，那么看看他说他为什么说喜欢跑步呢？他说跑步呢不仅仅是为了保持一个身体的健康，更重要的呢是和那些志同道合的人聚到一起，至少呢在一段时间内能够呢让你摆脱生活的压力。同时跑步呢会使人上瘾。郝亮说他已经完成了22次马拉松的比赛，同时呢他是北京Make a Run 俱乐部的一个创始人，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跑友了。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跑步呢不仅仅是为了保持一个健康， It's not just about staying fit， 保持一个健康哈，我们这里面没有用这个 healthy， 而用一个 fit， F-I-T， 这个 fit 不仅仅呢是指你整个的一个身体的健康，一个心理的健康，同时呢你整个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啊，一看起来你的外形哈，你的上肢和下肢哈，整个的这个有没有很好的一个体型哈，那么一个很好的状态呢，我们会用这个 stay fit 来表示。所以呢在这里面跑步呢不仅仅是呢让身体呢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当中， It's not just about staying fit， It's more importantTo hang out with same-minded guy to escape from your life pressure at least for a while. 非常重要的一点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呢，和那些志同道合的一些人呢，能够交流在一起呢，做一些事情。所以这里面提到了一个词的 hang out, H-A-N-G, 后面加一个 O-U-T, hang out, 这个词组非常口语化的一个词组，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表示呢能够和朋友呢相聚哈，聚到一起，它比这个 meet 更加的口语化，同时呢它有那种非常轻松的哈，聚到一起然后呢做一些特别好玩的事情，比如说聚一起呢喝喝咖啡，看看报，或者说踢踢球，跑跑步哈等等哈，或打打台球，都是很好的一个 a way to hang out with friend。 另外一点他强调了说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呢叫 sameminded， 我们说这个 mind 表示说一个思想，一个状态，一个大脑，那么 same-minded 表示说呢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转译一下就翻译成志同道合的那些 guys， 那些家伙们哈， to escape 摆脱 life pressure 啊，生活给带来的压力哈，所以是非常好的一句话， escape from your life pressureAt least for a while， 至少呢能够在周末跑步的那一段时间能够呢完完全全的摆脱生活给带来的那个压力。 It's addictive， 他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就是非常上瘾的一件事情， addictive 哈， A-D-D-I-C-T-I-V-E addictive。 我们想一想有哪些事情可以是 addictive， 比如说跑步可以 addictive，有的时候呢玩手机会 addictive， 我们吃巧克力会 addictive， 所以呢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呢会让我们上瘾的这些事情。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他跑了22个马拉松啊， said 郝亮 who has completed 啊，或者是 finished 22 marathons and is co-founder 啊，他是一个联合的一个创始人了哈，就是说这个俱乐部呢他和朋友们一起来建立的，所以用的是 co-founder。 我们说这个 found F-O-U-N-D 我们学过，表示创立建立，后面加个 E-R 呢是创立者哈，创立的人，在前面再加一个 C-O 呢表示联合一起的意思，叫做 co-founder of Beijing based Make a Run Club， 他这个俱乐部的名字叫 Make a Run Club。 好，我们再看看郝亮哈，郝亮呢他属于典型的那一批呢特别注重健康的哈，我们说这些都市人，这些都市人啊特别喜欢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呢大城市呢参加马拉松赛。郝亮 is a typical of health conscious person who had caught the running bug in major cities such as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接下来我们看一看郝亮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什么什么人，我们学过这个典型叫 typical T-Y-P-I-C-A-L， 所以如果说一个人 somebody is typical of 后面加一个名词呢表示说典型的一类什么什么人哈， typical of 后面跟的是 health conscious persons， health 我们学过是健康 conscious 在前两期我们讲过表示有意识的意思，表示说这些人对健康特别的关注哈 health conscious 这个 health conscious person who have caught the running bug 后面有跟一个非常好玩的词组呢是 catch bug 抓这个虫子啊，直译了抓这个虫子，但是呢这个 catch bug 还有一个意思表示说对什么东西非常的感兴趣，而前面加了一个 running bug 表示这些人对跑步呢非常的感兴趣，在一些大的城市比如像北京 Shanghai and 广州，所以这些人他们呢特别喜欢呢跑步，同时呢也愿意参加这些比如说在这些城市举办的一些马拉松的比赛。好，那么根据中国田协的数据啊，中国田径协会的数据呢，去年500万人参加了在中国举办的1102个啊长跑比赛，几乎呢是2014年的20倍。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Athletics Association, Chinese Athletics Association, 它缩写为呢 CAA, nearly 5 million people took part in 1,102Register running event. 好，那么看一下是1102个注册的那些跑步的比赛。我们知道民间还有一些没有注册的哈，就是说大家玩的那些哈很随意的那比赛呢，可能说没有统计在内。我们统计在内呢都已经达到了1000多场比赛哈 last year. 那么呢是2014年的 almost 20 times the 2014 number, 2014年的20倍，所以说呢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增加。那么在今年呢4月15号全国至少呢有40场长跑比赛呢在相同的时间开始，这表明呢马拉松的日程变得非常非常紧张了，因为我们知道很多选手啊他都希望呢说这场跑完去跑下一场，但是呢今年哈、比较特殊，今年的4月15号呢全国有40场比赛呢同时开枪啊，所以说我们整个的日程呢是非常的饱满的。 On April 15th, at least 40 races 啊，这个比赛呢 race RACE across the country started at the same time indicating that marathon calendar 啊，马拉松的一个日程表啊 calendar is becoming crowded 啊，非常非常的拥挤了。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China's marathon boom shows no signs of abating, but spurred by new government guidelines, the industry focus is now on providing runners with improved race day experience. Even with a spring chill, Beijing dedicated army of runners packed the track and trail at Olympic Forest Park on weekendIt's been part of my weekend routine, said Hao Liang, a regular runner at the park, where a 10-kilometer plastic runway encircled a lake. If I missed a running exercise with my fellow clubmates on Saturday, I would feel like I missed the whole weekend. It's not just about staying fit. It's more important to hang out with same-minded guy to escape from your life pressure at least for a while.It's addictive, said Hao Liang, who had completed 22 marathons and is co-founder of Beijing-based MakerRun Club. Hao Liang is typical of the health-conscious person who have caught the running bug in major cities such as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Athletic Association, nearly 5 million people took part in 1,102 registered running events in China last year, almost 20 times the 2014 number. On April 15th, at least 40 races across the country started roughly the same time, indicating that the marathon calendar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rowded.下一个板块是我们今天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 Tiger is Scaredy Cat,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My name is HannahToday, I have a book all about a cat who is scared of lots and lots of things. So my question to you is, what are you scared of? Me? I'm scared of snakes. Ooh, no, I don't like snakes. Shall we find out about what the cat is scared of? Are you ready? 3, 2, 1,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Tiger is a Scaredy Cat. Ding, ding. Tiger is big. Tiger is strong. Who can tell me what animal was Tiger? Yes, Tiger is a cat. Very good. Ding, ding. But Tiger is not brave. He is scared of dogs. Woof, woof. Ding, ding. He is scared of trucks. Beep, beep. Wow, what a big truck. I think it is a bit scary. Ding, ding. He is scared of the vacuum cleaner. Oh, the vacuum cleaner can be really noisy. So, yeah, for a cat, that must be scary. Ding, ding. He's scared of the dark. Ooh. Tiger is even scared of the mice in his house. What a scaredy cat. Wow, I thought the mice would be scared of the cat. But this cat is even scared of the mice. So silly. Ding, ding. There is nothing scary here. There are no dogs, no trucks, no vacuum cleaners, no mice. And it is very sunny. Tiger takes a cat nap. Oh, this place looks lovely. I think it must be a park. What can you see in the picture? A butterfly. Yes, very good. A beautiful butterfly. And also some flowers. Ding, ding. The mice take a walk. They do not see the cat. Uh-oh, what do you think will happen? Ding, ding. Now the mice see the cat. The mice are scared. They run away. Tiger sees the mice. He is scared. He runs too. Oh dear. Now, who can tell me how many mice can you see in the picture? 1, 2, 3. Great. Good job. Ding, ding. Baby mouse falls. He cries. Tiger hears baby mouse. Ding, ding. I want to go home, cries baby mouse. Help me. No, I'm too scared, says Tiger. Oh no, poor baby mouse. Ding, ding. I want my mommy, cries baby mouse. Tiger feels sorry for baby mouse. Do not cry. I will help you. Ooh. How is Tiger gonna help baby mouse? Let's find out. Ding, ding. Tiger has to go by a truck. He has to go by a dog. Wow, look at Tiger go. Ding, ding. He has to go by the vacuum cleaner. He has to go down the dark stairs. Wow, good job, Tiger. Ding, ding. Tiger is scared, but he helps anyway. Here is your mummy, he says. My baby, says Mother Mouse. Thank you, says Father Mouse. Oh, yay, the mice are all together again. Ding, ding. What a brave cat Tiger is. Oh, that's fantastic. So,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tory, Tiger is scared of many things. But by the end of the story, Tiger ignores his fears and tries to help Baby Mouse anyway. He's become a very brave cat. I hope we can all become brave too.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Ding, ding. That's it for today.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listening. Bye-bye.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